这是一件特别需要功夫的事情，而且需要时间的事情。其实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但内心还想不开，以为我明白，其实你都还在。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是种出卖，因为你一直在。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啊哈哈哦，我想起你亲吻我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沉默，我想起了我们平静的分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承诺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越是没有你，越是心痛。我想起 你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突然不爱你了，正如你不知道只要你离开当下的困局，一定会有人在下一个路口等你。把眼泪留给爱自己的人，等来的是拥抱；而把眼泪留给不在意自己的人，得到的只有嘲笑。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离开的时候呢，会特别想念；转身的时候会特别的怀念，有些再见再也不见，有些告别不告而别。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不管是生日还是节日，我们都希望听到一些祝福和问候。这是小五伍思凯演唱的生日快乐，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爵士乐第一夫人 Ella Fitzgerald 演唱的 Jingle Bells。 她近乎完美无缺的分解和音准非常的棒。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Now the ground is white, go it while you're young. Take the girls tonight and sing this sleighing song. Just get a bobtail nag, 240 for his speed. Then hitch him to an open sleigh and crack, he'll take the lead.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Oh, bu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there we go again, there we go again. Love that vibration, syncopation of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 jing, jing, jingling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the one-horse open sleigh. Sleigh behind the jingle jang, jing your sleigh, jingling all the way. Hey,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jingle, jingle, jingle bells, jingle, jingle all the way.Jingle, jingle, jingle,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